站不停，我看过多少的美景，却怀念你熟悉的身影。 有一个卖瓷碗的老人挑着扁担在路上走着，突然一个瓷碗掉到地上摔碎了，但是老人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。路人看了觉得很奇怪，便说：为什么你的碗摔碎了你却不看一下呢？老人说：我再怎么回头看，碗还是碎的。刚刚听过的歌来自杨坤的《过站不停》。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当下一定要去把握，一定要去抓住机会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，《一个人的行李》。 心情好而心情坏，有什么好假装？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，我自己扛。天气好而天气坏，有什么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。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，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，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鹰海鸥相知，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，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，我要一个人的旅行，一个人的透气。